15点整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群岛春烟柳如烟，看听你唱惊喜，就能一下扯线片。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小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地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在五一小长假期间，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劳动着，虽然不能休息，在工作之余，他们用读书的方式度过这个假期。接下来一起来听他们的诵读。 我叫杨卫，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西站派出所的民警，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让每一名旅客都能够在北京西站顺利平安地回家。下面我为大家诵读汪国真先生的《热爱生命》。热爱生命，汪国真。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，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。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，既然钟情于玫瑰，就勇敢地吐露真诚。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，既然目标是地平线，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。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，只要热爱生命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、北京阅读季、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和昨天相比，今天白天的温度有所回落，最高气温比昨天降了5度左右，温度变化幅度较大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24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练练。这是四位，给这儿续水啊，这是囊亭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西单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嘿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谁呀、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.6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五一小长假里呢，我们还是在节目中啊和曲艺爱好者呢一起分享精彩的曲艺作品。我们这回的主题呢是歌颂劳动者的曲艺作品。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啊，首先我们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作品，这是流派京韵名家孙淑君先生啊演唱的一段歌颂劳动模范的作品。崔伯良祖。 摇不浪 妻妻做一女，他不管这山洪滚滚水流亡，进工厂直奔电器组，在远远的听见里边闹嚷嚷，进门来见党支书工会主席官督在堂，同志们围着一大帮，这说毛病八成在严岭的变边站，那说对，想必是董达被击伤，大家伙儿是一言我语分析情况，桌案上电话咣啷啷响，来自全场各方，就属那矿井下边推得紧。他们说我们这儿康大英跟卞六子都睡懒觉了，请建工同志们快帮忙，大家伙儿是焦急万分，互相对看。党支书一眼看见那崔国良，同志们，咱们歇班的弟兄都来到了，国良啊，你快发表意见吧，大家商量。国良说这停电的毛病很明显，我也觉得就在变电站的铁架上，若不赶快取枪修好，给国家造成损失是难以估量，问题在如何上去战胜危险，大家想，鱼有大风有狂，静电穿梭在铁架上，我不把准备工作安排妥当，可难免就有伤亡。想生产，我们不能眼看过那矿井下是一无通风二无光，阶级弟兄生命安全在咱们身上，要保证战胜危险，意志要顽强，危险再大也抵不了志愿军来上甘岭，可我们一定要学习英雄黄继光，大家齐说国良说的对，我们要和那风雨雷电去搏斗一场，说的话有人就要往来装，党支书上前拦住说别忙别忙，靠机智才能够取得胜利，绝不可只凭勇气逞刚强，你们大家的决心是最可贵，但必须把计划要反复商量。崔国良不得上铁架还地材料，由工会组织人力来帮忙，应用的工具要随身带好，电力绝缘安全设备要准备妥当，工会主席说绝缘的物件我去办， 大家少担，你们不要慌，不多时他取来的胶皮雨衣，胶皮手套，胶皮靴子好一双。大师叔问同志们心里可有把握，大家说有，听得出是崔伯良的声音，最高昂，集合好，大家齐奔电电站。这时候大雨滂沱，风又狂，只听得风声雨声雷声一片响，眼前是云雾弥漫，了茫茫大铁架高插入云，在黄土岗上四周围没有草木，是又滑又光，这陡峭的土坡像镜子一样亮茫茫，上面都是黄泥浆，真正是溜光发滑。没板上同志们跌倒，爬起来都觉得像火上汤，大家伙儿围绕着土岗干砖磨，瓢泼雨透衣裳，浑身是烂泥浆，这不就难怪了青年官员那勇敢的崔伯良。晚上南间灵机一动，有了主张，同志不要慌，崔伯良马上叫人取来大绳子好几捆，结成几十丈长，他拿起绳子头围着土杆跑了一圈，把绳子头反了个扣，说同志们拉，陡峭的土坡，光滑的黄泥浆，绳子套是越扎越紧，吧嗒等都在铁架子根上，大家伙儿真是说不出的高兴，一个个揪住绳子就爬上了土岗。崔伯良身如飞燕上了铁架，后跟着老生一个堂，他三人抱定决心要完成任务，就忘了高中的风冷和雨凉。检查后果然是总由开关被击碎，也只好拆下来重新安装，上面的三个人一边拆开关是一边接线，下面传递材料的同志一阵好紧张。这时候狂风大雨更凶猛，空中的闪电冒蓝光，咕噜噜噜沉雷隆隆的响，唰啦啦瓢泼大雨两起头心凉，任凭他风雨雷电震天地，三个人沉着的工作是不慌不忙。党支书在下面始终攥着一把汗，看不出工会主席的心里也很紧张，他们两个人扬着脖子朝上望，大雨点落在脸上，从脖子流到胸膛，他们一点不觉得凉。党支书越看心越暗，看我们工人就是有力的，万里不怕危险和万能的电搏斗，为的是保证生产时国家财富 遭损伤。不多时，天色昏黑，安歇完毕，打雨河，望山的到处是灯火辉煌。三个人安然下了铁架，摆着书上前握手喜洋洋。回到店气主把衣裳换好，从门外呼啦啦跑进来公有一大帮，有几个老伙把崔国良三人举起，众新朋友欢呼拥抱，热闹非常。这样的光辉事迹不单出在煤矿，我们的英雄年代有无数的崔国良。 欣赏了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《崔伯良祖》，下边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歌颂我们身边的好人好事的京韵大鼓作品，同样由孙淑君先生带来，这是一段《飞车买药》。时间的关系啊，孙淑君先生演唱的这段《飞车买药》第一时段呢，我们先听上开头这一唠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，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孙淑君先生的精彩演唱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

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还是继续欣赏歌颂劳动者的曲艺作品，接着请上流派京韵大鼓的名家孙淑君先生啊，为我们继续演唱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京韵大鼓作品《飞车买药》。 火车上有位列车员叫吴怀勇，是一个共青团员还是模范英雄。吴怀勇正为旅客整理卧具，时间已是下午的七点钟。这时候有个小宝宝把吴怀勇叫叔叔，叔叔，我要你给我讲个故事听。小吴他见小孩天真活泼，非常的可爱，红红的小圆脸是两个大眼睛，穿一身小海军服，整洁又干净，还留着小分头，看样子就聪明。吴怀勇赶紧过来把孩子抱起，小朋友告诉我几岁了，我才给你讲个故事听。小孩说，我叫坦克，今年六周岁，和妈妈找爸爸一起到安东。这时候小坦克的母亲满脸带笑，连把孩子叫坦克，别跟叔叔捣乱，叔叔还有许多的事情。小坦克把嘴一撅，说我不吗？坦克的母亲拗不过孩子，也只好是答应。小吴说，不要紧，我可以跟他玩一会儿，这个聪明的小宝宝真是可人疼。这时候小坦克眼看着窗外是一个劲儿的嚷，叔叔你看，那地里种的是韭菜还是小葱？这一句话只惹得众旅客都哈哈的大笑。小吴说，那是麦苗，不是韭菜也不是葱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叫小坦克呀？在旁边坦克的母亲脸上一红啊，他就笑出声。同志，这孩子的父亲是名坦克手，52年参加志愿军去支援朝鲜弟兄，他连续立功得了奖状，立功的喜报送到家中，等赶上孩子诞生，我就给他起名啊，叫小坦克。他父亲现在回国工作在安东，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还没见过父亲的面，他父亲来信叫我们去安东，他要看看这小淘气精啊。吴怀勇一听心里很感动，他就把上甘岭黄继光英勇的事迹就 到蒋盖的堂客厅。我扶他讲完故事，见堂客直发愣。堂客快睡吧，现在已经是8:30。堂客的母亲说，和叔叔说明天见，叔叔也该休息了，明天还有许多的事情。小吴他向堂客招招手，回到休息室，这一天的提拔他刚躺在卧铺上就打起呼声。他一觉醒来，翻身爬起，已经是次日清晨，离上班的时间呢还差1点钟。他轻手轻脚的走出休息室，直奔自己屋的车厢中，见堂客的母亲愁容满面，小坦克趴在卧铺上直嚷肚子疼。小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坦克的母亲说，这孩子睡到半夜忽然又拉又吐，他烧得脸通红。小吴说，您别着急呀，先等一等，我马上到各个车厢找一找医生。小吴说吧，转身就走，忽然想起一件为难的事情，暗想到时间太早啊，旅客们还没醒，又不能利用广播来找医生，这可怎么好？坦克的病势来得又挺凶。小吴他忽然灵机一动，哎，我挨着找在十字岭张的解放军，那一定是医生。不一会儿，吴怀勇找医生的消息已经全车轰动，列车上众医生争先恐后的来报几位医生一起会诊研究病情，诊断结果坦克的病势非常严重，得的是急性肠炎，又是重伤风，必须注射青霉素，耽误时间呐、恐怕就活不成。想不想，保健箱里准备的是一些平安药，叫我哪里去找青霉素？这可真是为难的事情。小坦克的病势急需打针，是刻不容缓。又看见堂客的母亲那眼睛都哭红，又想起小坦克的父亲是英勇的坦克手，眼看着他父子就要团圆，这孩子出了危险，岂不活活的把他给吴怀勇 想到此处，忙叫列车长。车长同志，前站是凤城车站，停车十分钟。我想列车到站，马上去买药，好给孩子注射，您看成不成？列车长一听，当时一愣，十分钟的时间怎么能成？车站离药房来回有三里路，列车要保证正点，行车不能耽误一分钟。小吴说，我保证在开车前一定把药买到。说着话，又见小坦克依然昏迷不醒，不哭不出声。列车长见到这种情况，觉得担子很重，犹豫了一下才点头答应。这列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开进凤城车站，小吴他买药的心切，不顾危险走出车厢中。这时候列车减速到每小时30公里，小吴他将身一纵，就好似一阵风，他是左左右闪跑出站台去，沿着那高低不平的马路是拼命往前冲。这时候世界上的一切都丢在脑后，只想到在10分钟内把买药的任务完成。他跑着跑着，忽然被一块大石头绊倒，摔得他手脚麻木，胳膊上一串串的血珠，儿把衬衫都染红，顾不得浑身疼痛，继续向前跑。在这时，车上的众旅客不约而同都看着手表，都替小吴担惊。这短短的时刻是决定着孩子的生命，那无情的时间却滴答滴答的走个不停。猛听得当啷啷发车铃声响，离开车还有最后一分钟。列车长看着站台，心在激烈跳动，这列车仍然是正点开出啊，是毫不留情。站台上哪里有小吴的踪影？众旅客的心里七上八下，像掉在海洋中。在这紧要的关头时候，忽见站台有个人影，两腿如飞追奔列车，跑个不停。细看是小吴，连窜带蹦，大家喊加油啊加油，快点往前冲。小吴他狠命的一使劲，终于把最后的一节车栏杆抓住，列车长一把就把他拉进的车厢中。见小吴面色苍白，浑身发抖，断断续续地说要拿去，说完话昏迷在列车长的怀中。这时候小坦克的母亲眼含热泪，拉住小吴的手好半天才说出，同志啊，你这样舍己为人，救了孩子的性命，我们至死不忘你的恩情。转过身又对着刚打完针的小坦克说，叔叔救了你的性命，长大了要学习叔叔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崇高的共产主义作风。车上的众旅客见小吴的事迹都受了感动，齐声说，这才是党的好儿女，人民忠实的勤务兵，这就是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事迹，这列车是恩人开往祖国的安东。 两段京韵大鼓作品欣赏过之后啊，下边我们换上一个曲艺形式，再请您欣赏一段快板书。这是王派快板的创始人王凤山先生演唱的一段《革命的青春》。 要懂得什么是伟大，什么是平凡。平凡不等于庸庸碌碌，伟大也不一定纵地惊天。就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脚点，是为社会主义事业，还是为个人打算盘。只要你有了正确的生活目的，就知道平凡和伟大的血肉相连一线牵。你曾说那一块石头不起眼，你堆积起来就是高山，一水就能够汇大海，你盖大楼也需要一块一块的来砌砖。你说一个螺丝钉子小不小，少了它机器就会出麻烦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就好比堆山会海修大厦，我们每个人的劳动就好比一堆水铺一块砖，砖头没有用，你扔在一边半人脚，那水珠儿离开大海，太阳日晒总得干。人活着只看个人，苦苦辛勤你就活着一百岁，也不过晒干了水珠儿一块半脚砖。珠穆朗玛峰八海八千八百多公尺，英雄们也是一步一步的往上攀，登上顶峰，伟大的创举震惊了全世界。他们要迈出的每一步也很平凡，这平凡的每一步是不是包含着伟大？这伟大岂不在平凡里边？我们都读过雷锋的事迹，咱们大家全都看见过他的照片。雷锋的相貌并不奇特，他所做的工作并不新鲜。为什么他的青春光芒那么灿烂？为什么他的战斗精神永远活到人间？就因为他听了毛主席的话，才一心做个毛泽东的好学员。他学到想到做得到，把主席的教导当做行动的方向盘。他真正体会到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意义，才使得他看得更远，走得更宽。他知道人活着是为了解放全人类，他知道个人和集体哪个在后哪个在先，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，他知道最大的幸福是给人民做好的勤务员。他时刻记着毛主席的话，他就能无往不胜，奋勇上前。雷锋同志把主席的教导用在工作上，他就能干一行干一行，干过了一行一行砖。在农业战线上，他是一位治水的模范，在公社里他是人人夸奖的一位优秀技工员。他当过出色的拖拉机手，来到了工业战线上，他是推土机的一位熟练驾驶员，到了部队被评为五好战士，学开汽车很快就把技术掌握全。雷锋同志从来不懂得挑和拣，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困难，他的心目中只存在着党的利益，从来不把个人的东西往里掺。不会就学，不熟就练。他常说练好了本领，为人民服务才有了本钱。雷锋同志他在日记里说得好，在我的周身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了党的血液，为了忠于党的事业，永远要做党的幸福工具，党叫我到哪里我在哪里的把生安。雷锋同志从来的不放松生活当中的每一步，他知道每件小事都和人民息息相关，他理解到平凡的劳动伟大的意义，他知道小事情做好了并不简单。他常说人的生命很有限，为人民服务无尽无边，专门利人不利己，从这句话的找出幸福的源泉。因此他不分时间和地点，什么事对人民有利益他就上前。来到工地上，他是一位勇猛的拖机手，上了火车 就成了一个的列车员。老大娘丢了路费，他该买车票。看见老乡淋着雨，他脱下衣服给他们穿。遇到人民有灾难，刀山火海他也要钻。在生活当中，他省了要省，减了要减，节约储蓄，把灾区来支援。一不为名，二不为利，就这个样不声不响大，把革命青春来贡献。雷锋同志关心战友，帮助同志，他那革命友情就像温暖的春天，帮助同志们提高政治学文化，帮助同志们把技术来钻研，帮助同志逢年补战，帮助同志们解决困难。他宁肯自己挨饿，让同志们吃饱饭，宁肯自己吃补，给同志们家里去寄钱。有人说了，雷锋啊，长了个傻心眼儿，这位同志说话把一切是非颠倒颠，这个问题究竟应该你怎么样的看？雷锋的回答很完全。雷锋说，我就长了一个心眼，这个心指向人民，向着党，向着共产主义美好的明天。如果说这个样子就算傻，我宁愿意当一生傻子，我也心甘。雷锋有成绩，从来不自满，他的革命火焰越烧越欢。毛主席说，学习使人能进步，骄傲使人能落后，这句话雷锋牢牢记到心间。一个螺丝钉天天打磨不生锈，一只碗经常要烹了才能不断把东西添。一个人自长了，骄傲自满，就好像套了毛的汽车，浅度的船，往小了说会堵塞你的前进道路，往大了说就许闹一个四脚朝天。雷锋的旗帜永远鲜艳，跟他的出身历史有关联，旧社会的苦难使他划清阶级界限。他知道什么人可爱，什么人可恨，他知道什么是锋利，什么是黄连。我们要学习他坚定爱和恨，学习他坚定立场，百折不弯。雷锋同志牺牲的时候不满22岁，他那灿烂青春光芒照红了天，他心地光明，毫无思念，胸怀磊落，永远乐观。他拿出来全副的红心赤胆，为自己写下了美丽诗篇。雷锋同志什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啊，他说明啊，平凡的劳动并不平凡啊。好过一个雷锋式的革命战士，让这革命青春花朵开满园。 献上了王派快板《革命的青春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，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我们在节目中啊，再继续和您一起分享歌颂劳动者的曲艺作品。今晚的9:30，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，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，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